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86集，阴影。牢里的饭菜不干净，西红轩闹了肚子，他本就在疫病期间坏了元气，这下更是苦不堪言。因为精神不济，所以时常昏睡，醒来周围也是一片昏暗，逐渐连时辰也摸不准了。这逼仄的屋内气味浑浊，每一窗通气，混杂着潮湿的霉味，平常人根本待不住。西红轩病得厉害，又无法自如地翻动身体，只能瘫在草席上，随着湿冷一时昏沉。狱卒照常移开挡板往里边塞饭，但他今日没有听到西红轩的动静。他顺着洞眼往里看，只能看见西红轩耷拉的手臂。狱卒怕西红轩死了，于是打开了门，拿灯在西红轩脸前晃了晃。西红轩费力地睁眼，唇干舌燥。 大爷，赏口水喝吧。 狱卒翻手把一碗水浇在西红轩脸上，西红轩努力地张嘴接着，顾不上被溅湿的衣领，他喝了水打起点精神。 谢谢。 狱卒扔了碗，抄起油灯就要走。西红轩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猛地拽住狱卒的衣，胖脸上硬挤出笑容。 哥们儿，透个底，这里根本就不是刑狱吧。 狱卒震开西红轩的手，西红轩反倒哑声大笑，躺在席上喘息激烈。他用手拉扯着自己湿透的前襟，转动着眼珠，盯着黑黢黢的房顶。 这不是刑狱，我操，早该想到。这都几日了，即便孔丘不审我，也敢有刑部官员前来巡查。太安静了，这里太安静了。 西红轩说着，又倏地叮嘱狱卒。 我细细地算了，你每日前来送饭的时间一刻不差，连托盘放的位置都一点不偏。兄弟，寻常狱卒没这么刻板，已经好几日了，没人来跟你换守牢门，银钱你也不收，就是这袖子也打理得干净，半点油腻灰尘都不沾。猿臂狼腰高个头，谨言慎行不苟笑。你是锦衣卫吧？ 狱卒面无表情，端着油灯抬腿就走，关上了门。西红轩听着铁链缠绕的声音，用拳头咚咚地敲着身下的草席。西红轩敲得指节泛红，骤然放声大喊： 沈泽川，沈泽川，算计我，竟然算计我。你叫他来。 黑暗里没有回应。西红轩抠着草席，一时混淆，恨道： 他是不是想要钱？叫他来，只要放我出去，只要放我出去。 他用力地吞咽着唾液，忽然扯着头发喘息道： 我给他钱，我他妈的受不了了。 狱卒在外边坐下，就着油灯粘着蚕豆下酒吃，后边的铁门挡住了西红轩，只能传出幽咽声，像是深夜里的风。西红轩眼睛变得浑浊，他不敢再睡，生怕睡着了就醒不过来。等到沈泽川再来时，他已经平静了。沈泽川站着身打量西红轩。西红轩曾经出海九死一生，自从他驳回这条命以后， 就再也没有这般狼狈过。他与别的世家子不同，他不怕自己陷入绝地，也不怕自己狼狈。他由着沈泽川看，扯着干哑的喉咙，无端地笑了一会儿。 兰州，你有胆？400万呢、啊？我险些被你诓到死。 这地方不好找啊，不能引人注意，还不能离得太远。 沈泽川轻叹， 你这样细微察意，倒在我的预料之外。 谢红轩晃了下手臂， 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兄弟，这笔钱给了你，我甘愿，但你不能为着这点钱就要我的命。 他语气有些飘，可是饥饿和病痛都没能剥夺他应变的能力。他接着说， 兰州，我本可以仍然装作不知道，西家的钥匙只有我知道放在哪里，我大可以跟你兜圈子，把自己套出去，但你看，我没有这样做，我惦记着这点兄弟情。兰州，咱们联手弄死了西固安和纪雷，如今你在锦衣卫备受妒忌，此刻告诉我，你就丢了西家的支持。锦衣卫啊，越往上走倒越窄，你已经知道寸步难行的滋味了吧？那些世袭来的老人，哪一个敢服你？你野心勃勃，韩城能容下你，不就是冲着我的面子？啊！你杀了我，你便会成为众矢之的。 沈泽川蹲下身，指尖夹着帕子，看着西红轩，神色认真地请教：“ 那依你之见，我该如何是好？” 西红轩见过无数次沈泽川这样的神色，他知道沈泽川必然是动了杀心，于是淌着冷汗，跟沈泽川对视片刻。 咱们没到撕破脸皮的时候，沈泽川，这回栽了。我认，生意场上败北一点都不可耻，我犯不着为着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你闹。老子怕你，这是实话，但正因为怕你，才要跟你继续干。你好好想想，你杀了我只有400万，可你拿住我却有西家的金银山，我对你服气，那你何必再沾这点血？咱们往后还有叱咤去都的日子，啊！ 说得在理，但光凭福气两个字就想打发我，未免太过容易。我听说二少有68把钥匙，不如咱们四六分了，也叫我放心。 西红轩慢慢撑起身，看着沈泽川的目光凶狠。 钥匙可以给你，但你拿了钥匙就不能再要齐慧莲，如何？你肯吗？ 沈泽川缓抬起纸，又百无聊赖一般的放下去。 你以为齐慧莲值这个数？我自然是要钥匙。 他既然不值钱， 那么留着也无用，我杀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